一直在想你。 时光雨洒落在你我心里，消失了感情在脸上留守，流年未完，香尘依旧，夏天终于走到了最后，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，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，向着幸福在狂奔，什么人在哭，在笑，在恨，在痛，在疯，好想忘了那个傻傻的我，一直在想你了，直到我曾经出现。 着你的翅膀，而我带你降落。

画面，可是一闭上眼，颜色就褪掉了。我穿上最舒适的 T 恤，可是一脱下来，身体都僵硬了。我选择